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老狼演唱的《未知的旅程》，邰正宵带出的《笑看情字也难》，柯以柔带出的《好几遍》。 人最痛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许愿，聪明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手泪已 上漫无目的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合你总照射眼睛，连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交换创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延长空气淡化免换气，垂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以成肉体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照面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完全定格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自立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换剧，垂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练成肉女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似面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严厉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

心上，给我什么也不管。 Hey.

生天生默默应该看上你，今天若有情，一切已见到，不要倾听，仍在犹豫。在夏日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文章带出的《携手圆梦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再见。 充满希望，眼前这一